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十四集，特别管理局东北分局。众人损失惨重，但总算可以喘口气，死了一个八子以及冲锋衣男的一个手下，老人倒还好，少女脸色苍白，明显已经气力耗尽，不得不靠着树坐下休息。反倒是本来没有自保之力的冬至和张行两人，因为使边男人的及时出现而毫发无损。抓着桃木剑的中年男人对着刚才徒弟被烧成灰烬的地方发愣，解决了那些诡异的黑雾，矛盾立刻凸显出来。 哼，跟一帮贼有啥好合作的？ 老人身旁的胖子轻咳一声， 阁下何必咄咄逼人呢？长白山是旅游胜地，有没有规定外国人不能来玩？我们中途迷路，所以才…… 麻生财团的总裁带着二道贩子和日本阴阳师来长白山旅游，哼，这个组合还真是么别出心裁呀、啊！ 对方几人都没想到自己身份被一语道破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少女神色一动：“ 您是三年前随团来访过的郑先生？” 只见对方只是冷哼，没有否认。他转身对老人低声说了几句，老人微微皱眉，看向老郑，片刻之后才鞠了一个躬：“ 在下藤川葵，是惠子的老师，请多指教。” 他口中的惠子便是旁边那少女。 相关部门没有收到你们的入境特别报备，几位对此有什么解释啊？ 我们已经申请过相关手续，只是贵部门一时还未批复下来而已，还请郑先生回去再查一查。 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是什么主意，先入境再申请。我当然没收到批复，既然被我撞见了，就请乖乖跟我回去补办手续吧，否则我完全可以将你们当作非法入侵来处理。 场面立刻变得剑拔弩张，那个胖子也就是身为麻生财团总裁的麻生善人开口：“ 郑嫂，我们现在都被困在这里，想走也无能为力，不如先经常合作，设法出去之后再谈其他，你认为呢？” 老郑的目光冷冷地扫过他们，最终没有再说什么。见老郑没反对，日本人那边总算松了一口气。拿着桃木剑的中年男人坐在日本人的外围，对方似乎对老郑很是忌惮，不敢过来。老郑也没朝他们看一眼，双方敬畏分明。冬至看了看两边，不动声色地挪动了一下，再挪动一下，终于挪到老郑身边。老郑知道他们两个是普通人，自然也没抱着针锋相对的恶意。 你们怎么会跟他们混一块去了呢？ 冬至就将他们迷路和姚斌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。老郑拧起眉头，神情更加凝重。 哦，难怪啊。 至于难怪什么，老郑也没有多说。冬至向老郑道谢，又问起他的姓名，对方随口道：“ 叫我老郑就行。” 刚才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？是闹鬼吗？ 要是闹鬼就好了，那还容易收拾。等会儿跟着我走，我带你们到安全的地方，等天亮了你们就赶紧下山，别搁这儿待着了。 请问你认识何玉和龙生吗？ 你认识他们？ 冬至点点头，刚刚老郑跟那帮日本人的对话让他自然而然有了猜测，他没有轻易相信冬至所说的话。 有证明吗？ 何玉的工号是2491。 说罢又捡起树枝在地上画了个符号，正是何玉交给他的明光符。 明光符？ 老郑是个识货的，听他说对了何玉的工号，又看见这鬼画符，神情顿时缓和了许多。 哦，原来是自己人，那就好办了。 他也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牌子，冬至一看， 原来是张跟何玉一样的工作证，上面也写着特别管理局，不同的是底下还有东北分局四个字。老郑的名字是郑穗，工号1334。看见这块工作证，东芝忽然理解那些受灾群众见了解放军的激动心情，他现在也有种找到组织的激动。 我不是你们的人，我也才刚认识何玉不久。 何玉那小子虽然吊儿郎当的，但是大事上还是靠谱的。既然能教你符文，那肯定也是存着想让他师门收你入门的心思。几年前我跟他随团出国访问，他还跟你对面那小娘们打了一场呢。 那几个日本人到底是什么人？ 有了何玉这层关系，老郑对东芝的态度就亲切许多，话匣子也就打开了。 那个小娘们叫北池惠，是一世神功的巫女。 不是阴阳师吗？ 哎呀，阴阳师只是统称，在日本这类神职男的叫神官，女的是巫女，那都有不同的等级，自成一套系统。这个北池惠据说天生就开了天眼，能同时驾驭两只式神，是日本新一代阴阳师里面的佼佼者。那个老东西是他师父，那实力应该更厉害。 张行在旁边根本没听懂，精神也不大好，显然还没有回过神来。老郑伸手在他额头上一弹，后者闭上眼睛，脑袋软软的往东芝的肩膀上一歪。 小姑娘吓着了，让她睡一觉。 他们是非法入境？ 哼，像藤川葵和北池惠这种特殊身份，除了正规入境还需要进行特许备案，他们却没有，还跟我说是来旅游度假的，鬼才信呢。 老人和少女没有在意东芝他们这边的低声交谈，都在抓紧时间闭目养神，似乎想将刚才耗费的精力赶紧养回来。他们旁边的胖子，那个麻生财团的总裁麻生善人，正东张西望，脸色不减紧张，似乎很担心那些黑雾又回来袭击。冲锋衣男则不时朝老郑这边望来，神情戒备。东芝的目光落在外围那个抱着桃木剑不放的中年男人身上。 拿剑的那个好像是中国人。 哎呀，那人叫殷怀，是个倒卖文物的二道贩子，不知道从哪儿学了些什么歪门邪道的本事，专门从盗墓贼手里买文物，再转卖给外国人。前段时间刚放出来，也在我们的黑名单上。这次跟那帮日本人进山，能有啥好事啊？ 长白山上有文物吗？ 老郑摇摇头，脸色变得凝重。 这附近最近有些异常，本来我们想封山，但上面觉得情况还没有严重到那个地步，贸然封山又打草惊蛇。你们刚才碰见的那些黑雾啊，叫前行夜叉，不是鬼，而是一种噬人惊魂的妖魔。 受动漫影响，东芝印象里的夜叉是很美貌的一个种族，但这些前行夜叉明显不是，他们甚至比鬼还要恐怖。他想起火车上遇见的事情，将那名乘务员的死也跟老郑说了。 前行夜叉只能在怨气妖气深重的地方衍生，长白山以前从来没有过，他们突然冒出来本身就已经很不寻常了。照你这样说，背后肯定还有别的原因，说不定是有人刻意将这些邪物放出来并一路操纵他们。 听出老郑话语里的沉重，东芝的心情也不由得跟着紧张起来。 何玉他们现在也应该在这山上了，我们等会儿要去找他们吗？ 哎，何玉跟龙老大他们是总局的人，早知道他们要来，我们就多等两天了。我们上山之前还没有得到他们过来的消息，结果现在我跟另一个同事也失散了。 难道你们已经在这山上逗留很多天了？ 起码得有四五天了，我一直在搜寻前行夜叉的来源，可至今不知道咋回事。 他本来不应该跟东芝说那么多，但别看老郑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得挺镇定，心里实在是憋坏了，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倾吐一下。 也就是说，老郑现在孤身一人，反观日本人那边不仅人多势众，而且居心叵测，对方先前客气，估计大部分是忌惮老郑背后的特管局，要是知道他落单，说不定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把人给灭口了， 顺带连我和张行也要倒霉。反正荒山野岭，谁会知道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